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6集，分家二。沈源伸出手指，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沾着碗里的浑水写了几个字：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哎呀，沈妙一下子笑出声来，她笑起来的时候眼儿弯弯，嘴角弯弯，忽然就如同回到了一年前还是个草包的时候，有些蠢，有些什么小心眼儿，但的确是个什么都不明白的姑娘。如今明明还是一样的神态，却让人觉得有些心中发寒。沈妙止住笑容，她看着沈源：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二哥不是猜出来了吗？沈源在地上写：你想对付二房。岂止是二房呢？沈妙突然低声道，她的双眼突然蹦出一点凶狠来，凶狠没能收敛住，连带着杀意都漫了出来。他有三房，他有老夫人，还有定王。沈源紧紧盯着沈妙：你又想问为什么？我只是在把你们做过的事情再做给你们看而已，就如同这一次一样。金家的事情二哥都不觉得熟悉吗？那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你的手段呀，用你的歧路来对付你，你又怎么能解得开呢？沈源迷惑地看着沈妙，他听不明白沈妙的话，只是觉得沈妙此刻的神情竟然如同陷入疯狂。对二房三房有着恨意便罢了，反正大家都清楚彼此不过是表面装作和睦，可是对定王的恨又从何而来呢？仅仅是因为当初爱慕定王却得不到回应吗？沈妙古怪地笑了一下：二哥，你应当感谢你妹妹我，在你的黄泉路上有如此多的人为你陪葬。你放心，在你之后，沈家二房不会有别的人占了你的位置，你一定还是沈家二房独一无二的嫡长子。沈源怒视着沈妙，沈妙站起身来，声音在黑暗中轻轻挑起，重重落下，砸进沈源的耳朵。他说：二房会断子绝孙的。带走了出来，狱卒得了好处自然是满意的走了，临了还保证不告诉外人此事。金哲和谷雨扶着沈妙上了马车，谷雨问道： 姑娘，三日后真的要处决二少爷吗？ 嗯，沈妙点了点头。 真像是一场梦， 谷雨喃喃道。 前段日子二少爷还趾高气扬呢，如今却连命都要送了。 命该如此，沈妙冷冷地说道。察觉到沈妙此刻的心情大约不是很好，惊蛰和谷雨吐了吐舌头便不再说话了。带回到沈府，一进屋便见正堂中围了不少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金家人。金家夫人打着滚的在地上撒泼： 你们还我的楚楚，你们还我的楚楚啊， 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轰出去。 沈老夫人也气得面色铁青，只招呼一边的家丁： 老夫人。 金冠生一改从前斯斯文文的模样，凶神恶煞道： 我们楚楚好端端的进了你们府上，却被人带走，现在都生死不知，此事就算拿到官衙上去说，也是你们理亏。 沈老夫人气得大骂： 还有脸说，我们家都被那个小贱人害成什么样子，若非他这个扫把星，沈家怎么会连累上官司？ 老夫人慎言，当时我们都说了， 此事必然是有人暗中捣鬼，我妹妹的贴身丫鬟后来也不知所踪，诸位不觉得蹊跷吗？定是有人收买了她。 听众女眷们都在，陈若秋有些头疼地看着眼前，沈月厌恶地瞧着金家人，罗雪燕则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。万姨娘牵着沈东陵的手安静地立在一边，这里没有她插嘴的份儿。沈妙的声音响起，表哥未免扯得太远了，以为将所有罪过都迁怒在一个贴身丫鬟的份上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？毕竟这与人私通的事，丫鬟可是强迫不来的。十足嘲讽的话让金冠生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众人都朝门口看去。沈妙施施然走进来，沈老夫人从未有像今日这般喜爱沈妙，只要能让金家这些胡搅蛮缠的人消停一时半刻，他的心都是熨帖的。罗雪燕高兴地拉沈妙到了身边。 娇娇出去这么久累不累？ 金家夫人还在哭闹。 你与爹是血亲呐，楚楚身上也有您的血脉，怎么如此狠心呢？天呀，老夫人你是要逼死我们呀！ 沈老夫人烦不胜烦。 谁与你们是血亲了？一群上京打秋风的破烂货也想同我攀上关系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是谁，真以为有些姿色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不愧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一身骚气，年纪轻轻就晓得勾引男人。 沈老夫人一急，竟是将从前在市井风尘中那套骂人的话拿了出来，可谓是极难听的话，一时间听到的人都愣住了。半晌，金冠生突然笑道： 老夫人，你果真是如此无情，楚楚之事真要袖手旁观？ 哼，金楚楚与我何干？可笑！ 沈老夫人回答得毫不犹豫。 哼，好啊。 金冠生冷笑一声，突然扫了一眼沈妙，说道： 既然你要过河拆桥，也别怪我不讲义气。当初你让楚楚爬上沈秋的床，要我想法子讨沈妙的欢心，那时候可不是如此无情。 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惊。惊的是，虽然早已猜到其中内幕，却万万没有想到金冠生竟然会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此话来。最惊的当然是罗雪燕，她看向金冠生，缓缓问道： 你说什么？ 金冠生不管沈老夫人暴怒的脸色，破罐子破摔一般地说道： 表婶大约不知道，当初我和楚楚兄妹二人刚来到沈府，老夫人待我们热情有加。为什么呢？她说喜爱我们兄妹的紧，希望能和金家做亲。可是大表哥怎么会看得上咱们小门小户出来的楚楚？老夫人当时可是亲自下药了，想来是促成姻缘的心情急迫，却没有想到最后倒是被二表哥落了好。 罗雪燕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从腰间拔出软剑，一下子横在金冠生的脖梗之前。金冠生面色变了变，却还是强笑着说道： 表婶这回可是弄错人了，我们兄妹二人都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，没有老夫人的督促怎敢消想？再说了，下药的事情也是老夫人动的手，表婶是不是该怪别的人？ 罗雪燕转头盯着沈老夫人，浑身杀气暴涨，吓得沈老夫人差点从座上跌倒下来。她道： 哎，老大家的，你是要弑母吗？ 老夫人不仅想要楚楚嫁给大表哥，还想让我讨表妹欢心呢。 金冠生笑得轻佻： 还说了，男欢女爱不就那么回事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人自会死心塌地。 罗雪燕听不下去了，一剑劈向地面， 那地面本是上好的石料，此刻被他一劈，竟是出现了明显的裂缝。金家夫人吓得惨叫一声，沈老夫人也是面色一白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